你好，我是程敏。团队与文化的重要性已经毋庸赘言，每个有追求的公司都会致力于打造优秀的团队与文化。毕竟在当前高速变化的互联网行业，新的技术和新的模式一直在不断涌现，如果能拥有健壮的团队和优秀的文化，就能有更多的机会克服障碍，抓住新出现的机遇。同时，发展优秀的文化需要团队本身达成共识，而这种凝聚力会正向地反映到团队所构建的产品上，优秀的文化促成优秀的产品。那么，如何打造优秀的团队与文化呢？一般我们可以从组织与梯队建设、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个方面入手。一、组织与梯队建设。先来看组织建设。通常，组织建设有三个考量点，即沟通效率、执行效率、人力成本。常见的组织结构有垂直向划分、横向划分、矩阵型划分等几种。有些公司以技术类别垂直划分为 QA 部门、运维部门、前端研发部门等等。有些公司则以业务为导向，横向划分，每条业务线中都有各自独立的研发、QA、运维等人员。还有些公司经常在这几种模式间切换，我们很难说哪种划分方法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沟通效率通常与组织结构划分有关，而技术组织是业务体系的一种映射，当技术组织与业务体系匹配时，整体沟通效率会更高，反之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举个例子，某公司创业之初，为了方便管理，组织结构是以技术类别垂直划分，但团队规模大了之后，发现这样垂直划分的结构下，某个产品或某个业务需要协调后端、前端、移动端、运维等多个部门，沟通难度大大增加，导致沟通效率大大降低。当发展到500人左右规模的时候，团队已经承担不起这样的沟通成本，决定按照业务线重新调整组织结构，将其变为横向划分，这样每个业务线都包含各自所需的技术、产品、运营等人员，沟通效率、资源分配率、成本核算率都大大提高。而执行效率与沟通效率一样，其所需的成本占比都会随着团队的变大而增加。举个例子，某个业务需要移动团队支持，但在垂直划分的组织架构下，移动团队还需要支撑公司其他业务线，你的需求只能进入他们的需求池，按照排期慢慢做，但对于你来讲，整体执行效率就会大打折扣。至于人力成本，垂直划分的组织结构下，因为人员集中，人力成本会相对节约，而横向划分则相反，它会带来一些人员的重复建设，造成人力成本、技术成本上升，但相应的，它也能带来业务效率的提升，所以就需要你在做组织建设时，好好衡量人力成本与业务成本之间的关系。再来看梯队建设，一个合理的梯队建设可以帮助团队规避许多风险，主要包括一、降低人员变动风险。如果团队中有一个能力很牛的人，其余都是刚毕业的或是能力比较初级的人，那么一旦这位牛人离职，他所负责的工作就没人能顺利接手，所以我们需要搭建合理的梯队来降低人员变动风险。二、使技术人力成本更加合理。即使在同一个技术团队，总有些工作是属于攻坚突破的技术活，还有一些则属于增删改查的体力活。如果团队的梯队结构分配不合理，比如让高水平的工程师去做那些相对他的技术能力来讲很初级很简单的工作，这绝对是技术人力成本的浪费。同时，工程师本身肯定也干得不爽，很容易离开，造成团队的损失。三、定制人员成长发挥空间。作为技术 leader， 一定要定期 review 团队的梯队结构，至少一年一次，因为在技术团队中，人员的变动和人员能力的变动都是非常快的。当然 review 的时候，除了技术能力外，还要多多考虑其他维度的因素，比如沟通能力、性格甚至年龄、性别等，以此来定制人员的成长发挥空间。以沟通能力为例，如果一个团队里都是那种个性固执、不善沟通的纯技术人员，那么这个团队跟产品团队的沟通就会非常吃力痛苦。所以，技术 leader 在考虑梯队建设时，一定要考虑团队里哪些人擅长沟通，就让他们多负责跟产品业务等其他团队的外联事务；哪些人更喜欢钻研技术，就给他们更多机会去研究突破技术难点。一个强健的团队需要多种能力的人才，而合理的梯队有助于个人发挥其能力，使其快速成长，进而强大团队。二、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又可以分为流程规范和知识库两个方面。先来看流程规范，流程不是为了最好的解决问题，而是为了避免最坏的情况产生。同时，规范也不是为了统一对错，而是为了协同共识。以编码规范为例，我们很难说哪种风格是对的，哪种风格是错的。公司选择某个规范，也并不是认为这个规范就是对的，只是为了协调团队达成一个共识，让团队在基准问题上保持一致性，规避争议。另外，流程规范本身也是有成本代价的，老掉的流程比没有流程更有害。所以，作为技术 leader， 也要像 review 团队梯队一样，经常 review 团队的流程规范，检查其是否符合当前业务形态，其中又是否有疏漏。再来看知识库，俗话说，见字如见人。同样，在技术团队中，知识库的水准基本可以衡量这个团队的整体水准。很多一线的技术人员可能会认为，构建知识库是个重复而麻烦的工作，不过是把做过的东西再写一遍。但作为技术 leader， 必须清楚知识库对于技术团队的重要性。互联网行业人员流动快，可能过了三五年，一个团队中的人员就基本都换了一遍。这时如果没有完整的知识库，很多东西就没法传承。可能上线多年的老系统没人能弄清楚，新人就不敢去动，一些最佳的解决方案也没人再去回顾，导致重复劳动等等。另外，如果没有知识库体系，公司的业务知识、技术知识难以传承，就很容易出现业务绑架的问题。所谓业务绑架，指的是某个员工所在的岗位比较重要，可他能力较弱或态度较差，但他会以某些独特而有价值的知识长期占据该岗位，并且不愿意与人分享，而构建知识库能极为有效地避免出现业务绑架问题。三、文化建设。优秀文化对团队、对技术人员有着极强的凝聚力，但文化建设是一个很难谈的问题，它与组织形态、业务形态等各方面息息相关。不过在大的层面，我们需要遵循两个要点。首先，文化的建设应避免理想主义，必须有明确的目标，比如这种投入产出是为公司服务的软形态。举个例子，很多公司都会花费时间金钱去组织团建，但团建时往往还是熟络的同事在一起玩，组成一个个小圈子，很少有活动能够真正将整个团队融合在一起，并将公司想传递的消息传递给每个人。这样的团建其实就只达成了一半的目标。其次，文化的建设应该基于共识而不是强推。文化的核心在于融入而非排斥。君子和而不同，我们应该尽量将不同背景、不同年龄、不同想法的人融合在一起，这样才是良好的团队文化。小结，团队与文化的重要性毋庸赘言，所有的公司都希望能拥有健壮的团队和优秀的文化。本文从组织与梯队建设、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个方面出发，总结了一些打造优秀的团队与文化的经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感谢你的收听。